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一看那死家伙，心说你还有什么好东西？你都抖了出来，我用不着用双月，双掌足矣。另几个会合佟麟转他背后，在他肋叉子上就一掌，这一掌就丹凤朝阳，啪是一，啪嚓，摔到比武台下。人们发现呢，这罗老二这个嘴里头出来两件黑东西，吐的什么玩意儿？有人好奇到跟前儿了，捡起来一看，哦，肝儿，把肝儿都给打出来了，当场毙命。罗老三、罗老四一直到罗老八，眼都红了，每人一条双手带，飞身上台围住佟麟。佟麟一看不行，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，我赤手空拳吃了亏怎么办？急忙一转身，拽出子母鸡爪、鸳鸯双月、单身斗六靠，说六个人把佟麟围住。佟麟怎么样？不在乎，六个人也白扯，十二个也白打。耳轮中就听着听哭听哭，啪啪呀，噗噗噗噗噗，五分钟结束战斗，再看全趴那儿了，一个活气儿都没有。佟麟打出世以来头一回，身上都绷的是血呀。再看子母鸡爪鸳鸯月这鲜血滴答答往前直淌，他在死人身上把双月擦干净了，点手换铁扇似的小和尚，各位小师傅对不起，抬死尸，一句挨着一句的。小和尚好奇呀，离着远没看清，这回离近找找伤口在哪儿呢？你看好吗？都在嗓子眼儿，扎的没换地方，每人嗓子上一个大窟窿，顺着窟窿咕嘟咕嘟往外冒血。有那小孩害怕，腿肚都转筋。佟侠客，我们是抬死尸的， 你别把我们给烧上。佟林一乐，哪能呢？我也没疯。把血迹擦净，佟林把双月交到单手，转身要下台，刚要走又上了一个，人们一阵的喧哗，好飞人啊，上台上了飞人的，三丈多高，如履平地一般轻飘飘落在比武台上。佟侠可留步，佟侠可慢走。哎呀，今儿给我开了眼了，我真过瘾呐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再像穿糖葫芦似的，噗噗一下一个，一下一个啊，我看着都解气。其实他们老罗家爷们儿最不是人性。我虽然是绿林人，我不赞成他们所作所为，该死，早该死。不过佟侠哥，您这脸可也露足了。我登台跟他们毫没关系，我出于好奇，我打算在佟侠哥面前领教一二，我打算跟您学那么几手，不知佟侠哥能不能赏脸。佟林一看说话的这主个儿也不高，比自己能矮着一头，也是干巴巴一个小老头，头发眉毛胡子全白的，跟银线差不多少，但是脸蛋通红，嘴唇通红，都起薄色，那么大岁数了，一颗牙都不缺，整齐的芝麻粒的牙闪着青光啊，说话嗡嗡的，带着金属般的灰声。别看个儿不高，胳膊不长，使着一条霸王花枪，这条枪的枪杆比鸭蛋还粗着两圈，再看枪尖子长了下能有两尺五啊，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，一看就知道特殊打造的。就这老头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都非等闲之辈。佟林是干什么的？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是个成了名的高人，要不就他看见了老罗家八横噗噗全完了，他敢登台吗？佟林一抱拳，请问老爷子您是啊啊？问我是谁？好嘞，我是广东人呐，老朽姓陆，我叫陆秉章啊。哦，陆啊！佟林闻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陆秉章，早知道老师说过不止一次，广东的神枪大剑追魂无影，陆秉章人家使这条枪天下一绝，自立花枪门，担任总门长，花枪门的总门长。佟林马上把双月带起来，再次施礼。哎呀，老人家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。哎呦，佟侠客，你太捧我了。分跟谁比？我要比那卖梨的、卖桃的，是有点名，但是跟佟侠客比起来，我差的多的多呀。 铜匣个如今好比一天之日普照四方，我无非是萤火之光而已。铜匣哥厉害，出手如电，干净利索，佩服佩服。能不能请铜匣哥跟我伸伸手啊？我在你面前学那么三招五式，铜匣哥能赏脸吗？哎呀，老剑哥，您太高抬我了，咱应当把这话翻成个，我在台前领教一二。哈哈哈哈，咱都别客气了，那么请铜匣哥亮家伙吧。铜离往虎一侧身，踩上那个雷鸣，把双月拽出来，往左右一分，刚想伸手，比舞台上又跳上一个人来。海川，休息休息，来来来，愚兄替你，你喘喘气儿。铜林回头一看，谁？镇东侠侯廷。侯廷怎么登台了？铜林在比武台这一切，镇东侠眼神不错，在那看着。一瞅铜林嘁哧咔嚓连宰了八个，老头心里不太高兴，心说海川不是那种人呢，你怎么大开杀戒，今儿红了眼了，都全都是死口，这为什么呢？他跟雍亲王说，认真说，老侠客你有所不知，是怎么回事。海川的心怎么想的我清楚，这种人能留着吗？哎呀，我冤枉海川了，闹了半天其中有隐情。要据爷您这么一说，那海川这么做就不算过分了。不过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，海川可惹了大娄子了，人家沾边挂拐的人岂能放过他呀。哎，正说着，陆秉章登台了，东侠可认识他呀，一看铜林正跟陆秉章比上，谁胜谁负不敢说，就是铜林有能耐，能不能赢得了人家掌中这条枪，那玩意儿在两说着。再说铜林又现役又玩命，这个精力耗费的不得灵了，当哥哥的疼兄弟，故此东侠这才登台，让铜林下去喘喘气儿。铜林一看就明白了，老哥哥，要这么说就让给您了，兄弟我现在就喘喘气儿，走吧，走走走。铜林答应一声，冲着陆秉章一抱拳，老剑客，童某失陪了，噌，跳下比武台。陆秉章一看，哎，铜林走了。小的挺遗憾，把脚一跺，脸沉下来了。我说这位老人家，如果我没认错，您是东昆仑镇东侠侯廷吧？不猜，正是老朽。我说侯大侠，你不对，你看我跟铜林都讲好了，刚想比划，您半截腰给插了一杠子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？东侠一笑，老剑客，这有什么不合情理的？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，他总得喘喘气儿。老朽我替他抵挡一阵，等他缓过劲儿来，再接茬比也不为迟晚啊。总而言之，今天咱都是比武，这有什么呢？ 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东昆仑呐，我可有话在前呐。这个台子叫比武台，虽然说比武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得玩命，得付出点什么。你不怕丢人吗？东侠哑然一笑，陆大剑，我倒是不想丢人，但是逼的那个地步也讲说不起呀，怕也不行啊。好好嘞，既然这样，亮家伙吧。镇东侠回手亮出宝刃小听风，这把小宝剑尺寸不长，可真亮。镇东侠一伸手把剑穗子摘下去了，你看那玩意儿挎着摆来摆去的好看，是装饰品，比起武来不实用，他不不愣愣害事，故此把剑穗子摘下去了，把空剑匣往袋子上一别，单手提剑虚然飘摆。陆老剑客，我在台前领教，往高台跪首。哎呀，东昆仑呐，你那两下子我心里头有数，比老朽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你何必客气呢？招枪，啪啪啪啪啪，身形转动就站在一处。这会儿通林早都跪坐了，外边医生脱下来交给刘俊，让刘俊呢找个河泡在哪儿洗一洗。通林擦了擦汗，挨着雍亲王坐下，一边喝茶一边谈着。此刻东侠已经伸了手了，通林抬头往台上一看，就心刷提着嗓子眼的。他知道陆秉章高，但没想高到这种程度。那么大的镇东侠呀，刚伸手就抵挡不住，让人家这条花枪给逼得身形倒转，满台倒退，蹭蹭蹭蹭蹭蹭，打到60多个回合呀。老侠客一个没注意，被人家一枪杆击到剑柄之上，嘡啷啷啷啷啷，小听风宝剑落地，好悬没把老东侠的手腕子给歇折了。老侠这脸一红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但是陆秉章还没等还手的功夫，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呔，姓陆的，我陪你走几趟。”陆秉章飞身跳出圈外，压枪甩脸观看，再看后边站着个胖子，紫微微的面孔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连鬓乐腮带卷的大胡子茬，肚子往前填填着，腰杀大带是怀抱宝刀，他一看认得，大盼飞行侠苗泽苗润宇。苗老侠，幸亏苗大侠来得及时啊，晚来一步，镇东侠就得吃大亏。那位说，你说的合理吗？镇东侠叫东昆仑，那么高的身份， 能打败仗吗？这个您得辩证的看问题。不错，镇东侠有能耐，号称东昆仑，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能人背后还有能人。说我不含糊，我在本地那头一排，要把那些头一排凑在一块儿，您不定是第几排呢。嗯，而况且镇东侠70挂零的年纪了，比着陆秉章大不少呢。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气血衰败，故此今天他吃了亏。这事有什么奇怪的？苗德侠跟镇东侠交情莫逆，在底下观战，发现不好就做好了准备了。那儿没分胜负的时候，他拉宝刀就跳上台，刚上台那会儿出事了，晚到一步，东侠能不吃亏吗？这得说有远见，另外也得说弟兄有真正的感情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他这一过来，镇东侠脸一红，老侠哥，哎呀，惭愧惭愧，东侠别说了，吃亏长见识，这算什么？你回去歇着吧。东侠把宝剑捡起来，从台上跳下，回归本队。俺一见东侠不提，单说苗子侠，跟陆秉章俩人一见面，能说到一块儿去吗？三说两说，说查了，二人交手站到一处。要说苗子侠36路天罡刀，那也有一号，但是要想赢陆秉章不那么容易。这位花枪门的总门长啊，真厉害，这条花枪是上下翻飞，神出鬼没，只有独到之处。飞行侠那是宝家伙，想伤人家的枪，想枪尖给学下去，枪杆给剁折了，没门，你碰不上。人家站着几个字，滑拿崩把压，窝条盖拔炸。所以苗大侠费了9牛2虎之力呀，万难取胜。佟林在下边看着，佟林就有点坐不住了，脑筋蹦起多高呢？爷，我上去吧。哎呀，海川呐，看这意思非你莫属了。这些大侠都上了年纪了，你年富力强，精力充沛，开船呐、登台吧。哎，佟林赶紧收着抄起双月，还没等登台，正在这时候又跳上一个去，谁呀？道爷南昆仑司马空，南侠登台了。他跟苗子侠交情之后，南侠那是干什么呢？在底下一看，苗大侠不能占着便宜，弄不好了非吃亏不可。倒也坐不住了，收拾好了，提宝剑刘彩虹，故此登台，无量天尊。苗大侠果然刀法惊奇，